好，第二節不要夠時間講，始終不夠了。那咁啊，今日阿 Rick 就攞咗一啲得意嘢上嚟喎。咁係啲咩咧？咁啊，麻煩 zoom 去呢個鏡頭，唔該你啊。誒，咁啊，你介紹下啦。 因為其實我就 好明顯咯， 就影咗幾呢啲 postcard 啦嚇。 係 有幾張？ 嗱，呢張第一陣要講啊，頭先嗰張 係啊係啊係啊，好。 咁啊，呢個就係第二輯嘅相啦。係 啦，呢個第二輯嘅我叫 legography 啦，咁樣，因為之前。我輯就影咗街景啦，咁其實都告一即係暫時告一段落。咁我今年年初開始咧就係開影第二輯嘅相，就係都係同香港有個扣連嘅，同 LEGO 同香港。咁但係街景之外咧，就係影一啲香港有特色嘅物件啦，或者食物啦。 你開翻大鏡先啦，唔該啊。咁啊其實不如事不宜遲， 好啊， 即刻去第一張先。 好好好 好哇！呢張啊，哇咁都俾你諗到啊！你真係夠膽死啊！真係，可以介紹下先啊？點解會有咁嘅構思，同埋點解會諗起燒賣？ 因為其實一影即係一諗話香港有特色嘅嘢，咁即係二話不說就梗係飲茶噶啦。咁飲茶啊、點心啊呢啲就係香港好出名嘅。咁所以就第一呢個第一張創作嚟嘅。咁啊影即係燒賣點心。咁但係點心當中其實最易影嘅燒賣，因為燒賣一個鮮豔啲嘅顏色。 可唔可以去翻之前嗰張先？唔該你啊，燒賣嗰張係唔好意思 係 咁就因為講起燒賣咧，其實燒賣蝦餃、春卷嗰啲其實叫點心噶嘛。咁去到鬼佬地方就叫點心，即係喺佢哋鬼佬世界，點心就係燒賣咁嘅樣。係啊，真有，即係你去到鬼佬嗰啲叫咩 convenience shop 啊，有時會買啲炸屌，佢哋成日食炸嘢。 點心就係、其實就係燒賣。 Can we get to 點心就係燒賣咁，但係炸嘅版本嚟嘅、 所以都出名，即係都出名係蝦餃燒賣噶啦呢啲，咁啊代表點心。 喂，咁其實即係。大家背後都有傾偈，其實有冇話啲咩食物你可以整啊？其實我覺得春卷啊，都可以諗下。 係可以諗。嗱呢一輯就未有、可能下即係繼續影落去咯，都會影下春卷啊咁樣。 要啊，好咁去下一張先啦，唔該你。 咁雀籠啦，雀籠都好有香港嘅特色嘅，因為即係以前嘅茶樓咧，就一定係啲叔一定係手持一個雀籠噶啦， 籤係嘛？ 係啦，手持一個雀籠噶啦，咁雀籠都係好有香港特色嘅咁樣。咁但係我本來個開始嘅 idea 就諗住啊，個雀籠裏邊擺只雀仔啦，咁啊，再可能用啲 lego 擺喺側邊，但係。又冇乜特別之餘，我又唔想話，其實我又唔係好中意咧，係即係著其實著龍呢樣嘢嘅，一韞住只雀仔，我覺得好殘忍 嘅。啊，係嘅，係。 所以我最後我就冇擺只雀，即係冇擺只玩具雀仔喺裏邊，我因為成個 message 變咗好似唔係好啱我心，即係唔係好啱我心水嘅。 啊，好嘢喎！你諗到呢一種角度。 係啊，因為我譬如擺喺雀仔裏邊，變咗好似好唔係符合我原意啦，因為我唔中意著龍，即係唔中意。雀籠嘅韞住啲雀， 困住個世界。 係啊，咁所以最後啊，用啲人去代表咯。咁雀籠係一個類似監獄咁樣，咪就係韞住啲人啊咁樣嚇。咁但係即係唔係專登嘅，但係好多即係我想鋪咗出嚟之後就封存啦。咁好有啲人就話裏邊嗰個係長毛嚟嘅咁樣。但我冇咁嘅用意嘅，純粹 係啦。即係正如有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冇嘢 係啊， 咩佢花開兩朵啊呢啲任你講係嘛？最緊要有 noise， 唔係同埋事實上即係阿 Rick 呢輯相係真係係好有 noise， 我見你 Facebook 嗰啲贊好係8000多大佬。 都9000多， 9000，仲要係好多人即係口傳耳傳啊咁樣啦。 反而 Share 仲多過 like 數 ，Share 而家13000多。都真係完全估唔到。當初我第二日即係擺上去我個 page 之後咧，可能第二日咧就有大概幾廿個 share 咧，我已經好開心。我同我部哇有80個 share， 哇好開心啊！呢次發達啦，我未試過咁多 share 嗰啲相。 跟住喂去到幾千係咪已經麻木喎？又升 啊！唔係啊，我都好開心噶，到而家都係 咁可以繼續去下一張，因為真係太多相要數。哇！我就係俾呢張相吸引啦，真係。喂，要再講翻先。咁影咗幾耐，同埋就即係買材料嗰度係即 你是买材料先想起做这些，还是买 LEGO 先想起做这辑相？ 这辑相就一定是材料先的，因为鸡蛋仔就不用讲，一定是香港很有特色的一种食物。 你说的材料是鸡蛋仔？ 鸡蛋仔，我说鸡蛋仔，即是个食材。鸡蛋仔我一定要拍的了。那我想怎样去跟他做个 interaction 令他更得意的呢？那又二话不说啦，那 LEGO 这只鸡仔，我想如果玩 LEGO 都知道很出名的这只鸡仔。 是 但是你说开头我就想着这只鸡仔大，我说大的这只鸡仔可能在个鸡蛋仔里面跳出来，但发觉个比例又不啱，因为鸡蛋仔太细粒啦。咁就突然间有一次行商场又见到啊呢只细嘅 LEGO 鸡仔。 现时点系嘛？ 现时点 系 啊？现时点？咁啊见到啲细嘅 LEGO 鸡仔，喂！咁突然灵机一触，咁可以呢啲细嘅 LEGO 鸡仔喺啲好似蛋里边嘅鸡蛋仔里面跳出嚟，咁呢只大鸡咧就带佢哋走。離開啦咁樣，咁啊諗咗呢個 idea 出嚟咯。 係咪上面有好多支光射落去咁啊？其實一個 一支光 嚟， 呢支一支燈嘅咋？我有一支燈，你睇個影咧，睇到係其實喺呢個公仔嘅右上角嗰度打一支燈打落去咯。 係啊，所以真係阿 Rick 兄，你嘅相係糅合到當地文化係犀利啊！即所以呢個就係成日話影 LEGO 相。好簡單，但係即係點樣帶得出嗰個主題咧？就是我看到你的一場， 因為其實又咁講，我就都專 你唔使面紅喎、 啊，我專登係扣連咗一個主題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我都見其實上網做 research 啊，都見其實好多人影 LEGO 嘅，其實好多人 影 LEGO， 咁我又唔想重複，又唔想話太過抄襲，咁於是乎就諗到有個 idea 就係將 LEGO 扣連落一個本土嘅主題咯，咁就令到我張相更令到我輯相更加有特色。 其實外國真的沒有，真的真的這個小弟都做過很多 research， 沒有，即是你譬如說不會見台灣人有那些照片，日本人整一些什麼很有日本特色的照片，甚至德國美國沒有，真的沒有，是的，世界第一人這個名字，喂，給你都應該了， 沒 有那麼說，不用每次，好，我們繼續下一張，麻煩，喂，這張我真的問到你很久，喂，你解釋一下，那隻，不是，應該這樣說先。我就睇到呢张相先知道啊，原来即系头先讲嗰两次啊，影 LEGO 唔使一定全部都系 LEGO， 系，因为都系嗰句，我唔系 LEGO fans 咧，所以好多时候我就冇咗嗰种叫枷锁啊。 系，喂，咁嗰啲系即系类似嗰啲粉末啦。 系， 你系我记得问过你，你系一路咁样。 是啊，一路審咪審跟住影啦。咁其實點我都係其實影我開頭第一個 version 影嗰時候就冇呢啲紙碎嘅咁但係後屘發覺影出嚟就好冇乜共感啊，因為你變魔術個變要變㗎嘛。咁但係你一張硬照裏面就好難去表達到出嚟。後屘就諗靈機一觸可以用啲紙碎咁令到張相更加有動感，更加似變魔術 咁樣。又冇變有嗰個 係啦，嗰個變嗰個動作囉。咁另外亦都係嗰個雀仔囉。呢個我籌備咗都前前後都成兩三個月，點解要揾隻雀仔啊？好難揾到隻雀。 我反而係隻雀仔， 係啊，前好難 咗嗰個進度。 係啊，好難揾到一隻適合嘅雀仔啊 ，size 又啱啊，又 仲要 match 到嗰啲一索。 係啦，因為開頭我都諗啊，用 LEGO 砌嘅，但係用 LEGO 砌又未必。靚咯，因為你咁細 size 嘅，要砌個雀仔出嚟咧，又未必話好靚咁樣，咁所以最後就係諗到用啲雀仔玩具，啲扭蛋玩具嚟 嘅。哦，我正想問你喺邊度揾到呢只？ 係 啊，喂，咁啊，喂，一個題外話，你唔打麻雀啊？我都唔打麻雀， 識打麻雀。 同埋係咪麻即係嗰個麻雀裡面得一索係動物嚟嘅？呢個問題係冇戇居，好似係咯。 是 所以我就想问个问题，你是即系一见到一索就想起？ 是啊，我就谂，开头我就谂，我哋又系一定要拍麻雀啦，麻雀都系有香港人嘅特色啦。咁有咩可以得意啲嘅咧？谂起一索、啊。就雀仔咁啊， 冇理由三萬， 系咯，三萬又唔知咩？ 喂，咁嗰啲叫咩啊？咁銅臭味， 系 啦，系啦，就係咁啊！好，下一張唔該。喂，哇，係呢張我都正想問你，後面嗰啲係 叉燒， 叉燒哦，我諗緊個雞會唔會有啲 叉燒？冇係有人問過係雞嚟㗎咁啊？唔係冇咁殘忍，係嗰條聲。咁你始終我有加翻啲背景落去，冇咁悶咧，所以就買咗啲叉燒擺喺背景嘅啫。咁呢個就係主題就公雞碗咯，因為都係有香港嘅特色，因為好多時咧你去睇好多啲古裝片啊。就是公雞碗一定是 有喺度。 啊，同埋嗰啲古人唔知喺飲酒嘅，唔知點解。咁咁，我想問一下，喂，頭先酒飲啲嗰個誒嗰、那個 floor 啊，其實就應該係你即係屋企嘅一個 張台啦。 同埋其實係咪嗰啲叫無心插柳？我覺得好似用呢只。地下的色有幾和諧喎， 我故意的，其實呢張是台面，但是你看到呢些就不是真木嚟嘅，其實是一個攝影技巧，呢啲係膠地板嚟嘅， 嗯， 即係一塊塊啲膠長條形的地板，咁就買翻嚟就去模擬翻木材嗰種嘅質感，因為比較，因為我想成個故，其實我成輯想個故事都是啊呢班 lego 喺張台上面發生的故仔喎。嗯 咁算唔算系無心插柳？即系叫做呢只色又好和諧地 show 到即系你嗰啲作品咧？ 哦，都唔係噶，都 有 purpose， 有計算過， 有 計算過嘅，係啊。 當然係一個 因為買咗幾種顏色嘅去襯嘅，咁啊試過呢只顏色比較match 啲啊。 嗯，好嗱，咁啊繼續下一張啦。哇！呢張好嘢真 係，呢張係啊，我又影呢張，不過呢張會重影嘅，因為咧其實張毛巾咧，其實大家都知道應該叫祝君早安啊嘛，咁我就買咗個次貨，因為我揾唔到啊，咁最後又要影喎，咁就影個祝君安好咯。但最近我買到啦，比較揾到祝君早安嘅毛巾啊， 即係會再 影嘅呢張。咁呢個 idea 就係諗毛巾點樣咧？咁燙下毛巾啦，因為我係諗住影 Iron Man 啦，擺 Iron Man， Iron Man Iron 喎 Iron 喎。咁啊，咦，烫斗喎，咁样，咁于是乎咧就摆个烫斗同摆个 Iron Man 后边啊，咁样，因为觉得佢咦咁又冇乜特别啫，咁样。 唉 ，Mark 42，唔系，我正喺度揾紧个盔甲系啊 ，Mark 42。 呢个我又唔熟啊，可能你真系清楚。 其实我都唔系好熟，但系即系我喺度睇紧，咦，即系因为我觉得呢只系叫第二靓，因为身上好多 detail 啊嘛。OK， 咁上面嗰个就系阿 Magneto 啦，系啊，咁啊 Magneto 可以控制个电烫斗嚟追啊 Iron Man 咯。 所以即系呢啲相咧，我系从来冇谂过一啲西方同香港嘅完全唔拉更嘅，俾你咁样融合到一齐。所以犀利啊，系嘛？嗱，咁啊，继续下一张啦，又好呢、這个可唔可以解释下点解咁 hardcore 咧？ 系龙酥糖啦，因为我系想影龙酥糖嘅、 哦，好食啊，好食、啊， 好我都中意食噶龙酥糖啊。咁龙酥糖，我呢、這个系突然间谂个灯泡。亮起我头上面嘅就系话，龙酥糖个样子突然间觉得啊，好似啲木乃伊、啊。 哦，即系呢个你系点讲咧 ？idea 就当然系有时有，即系有时做某样嘢先 pop 出嚟，是啊、但系山灯呢下就系你突然间谂起嘅，定系？ 系啊，用啲比较暗啲嘅 先 show 到佢嘅 方式去 show 出嚟咯。咁啊，似因为突然间觉得啊，呢啲龙酥糖好似木乃伊、啊，于是乎就影咗啲啊。咁我原先我其实已经有中间嗰、那个啊，可能你介绍一下啦。中间嗰、那个法老王系咪叫？ 系 啦，法老王，我 系 影有噶啦吓。咁亦都趁低吸纳，后屘先知原来呢个都几贵。 系啊，你买几钱嗰时啫？ 廿幾蚊啫嘛， 廿幾蚊， 系啊！ 哇，眼前啲觀眾， 因為當 一咧， 我去 Inspon 買，咁我都係見平我先買嘅， 廿幾蚊平， 係啊！咁我記得做咗廿幾蚊嘅， 係呢只而家百幾百，係 啊係啦。咁我有噶啦，咁但係佢側邊兩個侍從咧，就我影呢張相，我先專登再買嘅，咁啊唔係好貴嘅啫， 第23代係三廿零蚊，係 啦 係 啦，三廿零蚊啦，咁啊， 因為同古埃及。有關係的人仔其實不多的、但是都叫做有 Pharaoh 啦，有木乃伊啦，有佢啲靚啦，同埋有埃及妖后嘅， 埃及妖后冇， 有第 我冇咯， 第五代其實你買埋啦，因為唔差咗都有，都有一半咯。 OK， 係咯，咁啊，繼續下一張啦，哇，得翻十分鐘，哇，呢、這個喂， 又揸貴 諗到， 係啊，呢個俾阿老婆鬧啊，買因為搞到成屋企都係油炸鬼味、油煙味， 佢真係俾老婆揼。 一開頭就要咁啊，要影油炸鬼啦，咁樣買咗三條油炸鬼翻嚟嚇，咁佢問，係啊，要三條啊。佢開頭仲問，哇，使買咁多條啊？咁樣 要㗎。咁跟住三條，你知一條係兩蟹㗎嘛？即係你買有六蟹， 係六蟹啊， 六蟹， 六蟹㗎啦呢度。咁開頭咁我諗住買啊，梗係預鬆啲，可能做後備啊，或者影衰咗再做啦。咁點知三條都啱啱夠用嚇，咁啊～即系我谂起啊， 其實呢啲油炸鬼有幾似啲石頭喎、啊，咁樣，於是佢砌咗呢個場景出嚟啦，咁樣啦嚇。 哦，講油炸鬼，我油炸鬼而家分兩隻，好似一隻甜啲係嘛？ 嗰只叫嗰只叫做牛脷酥。 哦，牛脷酥，我中意食油炸鬼多。 我都中意食油炸鬼， 我唔係好中意食甜嘢。 O、okay, K， 就係咁。哇，呢張油炸鬼，咁即係我估你就係當初係諗好一堆嘅食物先， 係 跟住就慢慢即係從嗰啲叫咩啊？仲有堆食物的特徵在 諗 用啲咩 LEGO 去配合佢，即反而其實 LEGO 配合 LEGO 配合個食物或者個主題、嗯，因為我本身整個濕想個主題就是我要影香港的物件啊嘛，所以我先諗咗物件，再諗下個 LEGO 點樣可以跟佢有個好適合的互動咯。 係、啊，好咁繼續下一張啊！ 呢個豆漿啦嚇，咁、啊、我點解影豆漿呢就我喺街度行，又係一次行街見到呢啲石磨嘅模型啊，覺得好靚啊，好得意啊！咁唔得，一定要買。買咗翻嚟之後就諗啊，咁石磨啊，磨豆啊，整豆漿，於是乎就影豆漿啦。咁當然豆漿都係香港人好中意飲嘅嘢，即係一種飲品啦咁樣咯。咁啊砌咗呢個場景出嚟，就係生產豆漿嘅過程啦咁樣。 喂，我想问嗰个石磨啊， 石磨， 石磨， 石磨， 点解可以买到咁细？嗰、那个其实系玩具定咩 一啲装饰嚟噶， 哦，装饰， 因为佢一啲铺头里边其实有啲咁嘅石磨嘅装饰，佢有唔同 size 嘅， 系， 佢有大少少嘅，咁啊系，其实呢种系专做装饰用嘅，吓，咁啊买咗最细嘅 size 咯， 哦，咁我同埋我记得阿 Rick 你话佢嗰啲嗰个豆浆流落去， 哦系啊， 即系嗰度都搞好耐， 都搞咗好耐啊，因为我都要即系营造嗰个豆浆流落去嗰个桶嗰个效果， 同埋佢哋真系流紧落去啊， 即系流紧落去噶。吓、啊、咁我就要用豆浆再加啲生粉水啊，咁样去、即系个浓度又要调校，试咗好耐先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出嚟咯。 哇！咁呢张相 take 咗你几耐啊？ 都影咗成六七个钟啊，前前后后。 我记得系咪话影通宵呢张？ 呢张唔系影通宵啊，呢张未系影通宵。 哦，但系都六七个钟。 系啊，六七个钟啊，前前后后咯吓、啊。 哇！真系。犀利嗱，咁啊，繼續下一張啊，其實你張張都好誇張，哇！呢張又係， 係 我記得就問你，咦，你係咪特登揾個雙撲手舉起 啊？唔 係 啊，都係無心插柳嘅啫，因為咁你影我影菠蘿油啦，咁你要揾嘢撐起個菠蘿包噶嘛，咁開頭諗住啊用支 LEGO 嘅棍仔啦咁樣，咁但係好悶喎，咁突然間諗起啊， 即係你只揾個棍仔頂住， 咁都好悶啦，咁突然間諗起揾個大力士啦，大力士啊，雙撲手夠大力啦，咁啊托起個。菠萝包嚟塞啲牛油落去啦，咁 样。同埋我呢张相而家就睇到啊，其实即系嗰啲面包，嗰啲叫做其实菠萝碎跌落嚟，又真系好有嗰种平时食菠萝包嘅感 觉。哦，系啊，系啊，因为其实我影呢辑相都参考好多食物摄影嘅，因为我本身又唔系话专业啦，但系我就住呢辑相咧都参考咗好多商品摄影啊、食物摄影。咁啊，见好多其实食物摄影好多时都会。擺一啲即係一啲碎啊，或者你譬如影咖啡，你總要擺幾粒咖啡豆去側邊做啲配襯嘅。咁我參考咗啲構圖去影咯。 咁啊，因為如果即係你見到嗰塊個地下好乾淨，好似 又唔似 係做作咁。 係啊係啊係啊，自然啲㗎，你加翻一啲咁嘅嘢落去 嚇。哦，好嘢，好繼續啊，唔該你。哇，呢張我真 係呢張最受好受歡迎， 呢張真係犀利。嗱，首先我想講嘅。頭先其實都講過，點可能一套西方嘅電影或者漫畫，糅合到即係一啲華人嘅嘢食啊？啊、咁你又做到呢樣嘢啦？喂，你介紹下點解即係點解咁犀利啊？ 咁開頭諗住咁，我中意食午餐肉啦，香港人好中意食午餐肉啦， 係、 香港人好中意食午餐肉， 係啊，健康 喎，但係好食啊嘛， 真 係 好食。 咁開頭咁一定要影午餐肉啦，咁啊諗啊最直接諗法，梗係狼人啦，狼人攞個爪去切午餐肉啦。 即係你一開始諗， 一開始嘅 idea 就係想嘅中間即係狼人攞部分嘅啫，但係影影下發覺又係都幾悶下喎，咁突然間諗起開蓋咁啊～梗係鐵金屬啊，梗係揾阿 Melito 去開蓋啦。咁啊，跟住就加埋 Melito 啦。咁但係諗下，咦，唔係喎，你切完午餐肉梗係要煎噶啦， 有曬成個過程。 係咯，咁煎咧，咁啊，梗係揾啊，有雷射眼喎，雷射眼。 但係我記得你嗰陣時話，其實唔係雷射眼先嘅，係嘛？ 係係，開頭咧就冇諗住雷射眼先嘅，但係係諗嗰只綠色嘅嗰只 LEGO 嗰只龍。 恐龍 係。恐龍嗰只就係綠色嘅，咁啊加嚿 LEGO 嘅火，咁就係噴，咁啊扮營造好似煎效果。但係諗下，咦，咁唔係唔 match 咯？咁成班都係 Marvel 噶嘛？ 咁啊，最后就谂翻，诶、哎，可以用翻镭射眼，我用激光。 你点样点样谂翻起系用啊镭射眼 Cyclops 啊？即系无端端刷牙， 无端端谂起 嘅 咋？ 系啊，你又谂起？ 系啊，无端端谂起嘅咋？系啊。 嗱、嗯，咁呢一 set 就系嚟自 LEGO 嗰个76022啦。咁其实好奇怪嘅，嗰一 set 嗰四个人仔都系个个都独当一面嘅，包括眼前呢三个同埋阿 Storm 啦。咁但是其實市面上出奇地平啊，即係係啊，我唔知點解嚇。 OK， 咁都即係咪後同你傾個偈，我話其實你係咪應該要加埋阿 Storm 喺度？咁就真係令到成個 set 都可以嘅。等我下一次再加埋 Storm 落去，咁啊更加統一啦。 同埋咪話即係攞阿 Storm。等阿 Magneto 开咗罐之后咧，就叫阿 Storm 飞天 浮起嗰个午餐肉，再俾阿狼人切咯。 即系呢个小弟一个少少意见， 我可以参考一下。 都唔系意见，要求啊， 要求，要求下一次。 好，咁啊，下一张唔该。呢个我初初睇，其实就觉得即系同之前嗰啲比起，就好似唔够特别。 系啊系啊，我都认同噶。 咁但系再睇落去咧，其实你好似。用緊即係整 pizza 嗰啲 feel， 係啊係啊係啊， 我就係頭先先睇到， 我都 係 諗起，因為其實我成輯相好多用好多聯想嘅，咁我諗起個即係菜肉包其實個樣又幾似一個焗 pizza 嘅爐啊，於是乎咪整一整呢個場景咯，嚇咁都嚇，唔係我就當啱嘅呢個我相對其他相就話唔係話最中意呢張嘅嚇，咁但係都 唔係，但係你可以即係諗起佢。焗 pizza 喎， 同埋呢個裏面又冇用 Photoshop 嘅，裏面嗰啲光咧唔係 Photoshop 嚟， 係 一 張紙定 係用紙巾包住紅色嘅 LED， 即係小型嘅 LED， 咁細個嗰啲 LED 咧就用紙巾包住塞入個包裏面，就營造呢個效果嘅。 哇！真係好天馬紅色嘅外好，咁啊，继续啊，唔该。呢张， 因为 呢啲芝芝冰系嘛？ 唔知你有冇食过咧？ 以前系一定系抌喺雪冰晒嘅， 系 放个缝子食。我记得嗰时3蚊一条定个半一条，我唔记得咗。 系啊，好似1蚊啊，我唔记得咗啦。 同埋你要喺啲老嘅士多买先有 feel。 系啊，咁啊，即系都系儿时回忆啦。咁所以就谂起似火箭，咁咪又即系影咗张相咯吓。 啊，好嘢啊！咁啊，继续下一张啦。 蛋挞啦吓，咁、這個、香港人都系好中意食蛋挞，亦都好出名啦，所以即系都系嗰句，都一定要影蛋挞噶啦。咁啊谂起蛋挞就要整嘅时候要灌蛋浆噶嘛，咁样咁啊谂起灌蛋浆、 哦， 蛋浆咁啊，即系好似即系混凝土灌浆咁样灌浆呢个程序啦。咁似乎就谂起用混凝土车啦。咁我唔用 LEGO 车嘅用嘅意思咧，其实因为我本身都系以摄影出发嘅，咁、我发觉 系犀利，因为你其实用咗 LEGO。车就反而生硬咗， 系啊！ 你呢个睇落就其实令你个张相更加缤纷， 系啊，更加活泼咯。因为呢个系我仔嘅玩具嚟嘅，咁、我见几 colorful 喎。我成日挞我啲仔去做我啲创作，挞我啲仔嗰啲玩具去做啲创作， 你买俾佢。 吓咁用咗系更加令个张相更加缤纷咯，个色彩啊。 其实嗰个人仔企上去嗰、那个。嗰啲件咧係一啲好普通嘅擺人仔， 係啊係啊， 但又俾你諗到即係咁樣搭上，即係唔需要話咁花巧， 係啊，搭上就得噶啦。 好，繼續啊，唔該。呢張嗱，呢張我係尋日睇，我先見到原來金大志先爭嚟。 金大志因為香港品牌嚟噶嘛，金大志。 係啊。 咁我諗起好似呢一條木頭喎，於是乎就諗咗呢個場景啦。咁其實個火都係用頭先個方法整嘅。LED 包住個紙巾咯。咁樣影出嚟咯嚇，咁因為我就偏向我，如果盡量我都唔會用 Photoshop 嘅，當然有時會用 Photoshop 做少少 touch up 啦。咁但係非不得已咧，我都係用道具啊去做出嗰啲效果出嚟。 咁可唔可以話其實 Photoshop 係你嘅 last resource？ 係啊，冇錯， 盡量都唔用， 盡量都唔用嚇。 即係等於小弟喺澳洲。都成日煮飯嗰陣時，咁啊煮麻婆豆腐嗰啲，我就一定唔買醬，老闆都係自己撈。因為我覺得你買啲啲咩醬嗰啲，咁你 唔係自己，你唔係自己 都唔係自己烹飪嘅，係咪先？啊，會啊，真係大家英雄所見略同啊！好，繼續下一張啊，唔該。喂，呢張犀利啊！喂，將一粒魚蛋俾你搞到咁樣。 係啊，呢個魚蛋諗下可以似啲咩咧？最後諗下似炮彈啦，咁樣。於是乎就呢啲軍隊又係應該係嗰個叫做 Long Ranger 係係 Long Ranger Long Ranger 嗰個Johnny Depp 我出咧 Long Ranger 咁啊佢啲士兵嚟嘅咁啊即係模擬啲炮彈咁但係個炮管咧或者炮筒咧就諗咗好耐都唔知點整因為 LEGO 冇。我研究又冇深，不過我睇 LEGO 冇啲咁嘅形狀嘅炮筒嘅，有但係好細粒嘅，佢冇佢冇 仲好啦， 佢冇咁粗身嘅。咁後屘誒諗諗下，行喺自己屋企度行咗我諗成個鐘啊，周圍度喺度望咯，周圍望屋企有啲咩可以做炮筒啦。最尾諗起啲電筒似喎， 係咪嗰啲焗？哦，電筒 嗰啲電筒嚟嘅呢個係 啊。哦，即係呢個就犀利嘅，即係因為問我問你點解魚蛋？跟住我記得你好似話牛雜嗰啲，實在唔知點 哦，係係，因為其實如果影香港有特色嘅嘢咧，就好多嘅。 咁其實好多都有。 有啲唔適合影相嘅，如果純粹用呢個攝影嘅角度出發，譬如牛雜咧就比較難影啲，唔係唔得，但係即係要好高超嘅攝影技巧先可以影到好靚咯。 我覺得又唔係攝影技巧嘅，睇你用啲咩 LEGO 去配合嗰啲嗰啲咁嘅牛雜。咁但係魚蛋就喂圓碌碌，係 啊，得意嘅，都得意嘅魚蛋，所以都影影 所以其實都希望你啲輯相係令到即係大家有啲啟發嘅。 係係啊，冇錯。 好咁啊，繼續下一張我其實好多，哇！呢、這個就啊叫咩 波子棋啦。 係波子棋。 因為我當然有我自己嘅情懷喺度嘅，咁細個好中意玩波子棋啦，咁啊所以就影咗佢出嚟啦。咁嗱呢個又喺 idea 就冇乜特別嘅，純粹有啲人仔喺度玩波子咁樣。咁但係我希望其實除咗波子棋之外咧，我都想影細個我曾經玩過嘅棋嘅鬥獸棋啊，仲有 飛行棋 啊，同埋一隻叫康樂棋啊，唔知你啊，唔係打嗰只，唔係好似篤波嗰只康樂棋。 你講起啲棋咧，即係我其實我中意捉象棋，但係我而家，但係我記得去到澳洲一段時間上網捉嘅，即係上咩 Yahoo 上網捉棋嗰啲咧。咁我前嗰排啊，身痕啊，喺澳門同我 friend 捉棋，咁想買翻啲。比較有質素嗰啲咁嘅棋，哇！渣到把全部大陸製造，啲木咧你大啲搣咧，嗰只鋸會分開 嘅。呢盒波子棋都係新買嘅， 新買，但係我估質量嘅冇 差好遠啦。 哇！真係渣 到啲波子咧唔靚嘅， 唔靚 啊，唔靚嘅。以前啲波子好真係晶瑩剔透， 通透嘅， 通透㗎。係 咪裡面好多空氣嗰啲？ 係啊，同埋係軸嘅啲顏色，所以真係質量差好遠啦。而家 所以成日話咩時代進步，我覺得呢啲波子其實我覺得唔係。 係啊，退呢方面退步， 退得好犀利。咁啊，繼續啦，可以快去啦。 啲馬仔啦，我係好中意食噶嘛，細個所以一定要影下佢啦。咁就開頭就諗唔到點影嘅，但係諗咦，其實幾次石頭於是乎砌間屋出嚟啦。咁啊好有好處喎，因為佢呢啲窗啊門都係 LEGO 噶啦，唔使黐膠水，因為 本身壓落去， 唔係因為本身馬仔有黏性啊嘛， 就 壓落去就已經係啦咁樣。 咁啊，繼續下一張。喂，呢張夠時間都要講。 呢張好受歡迎啊，都 呢張犀利，呢張犀利。我仲喺度諗緊，究竟攞呢張做嗰個 promo picture 定係邊張 ？OK OK。因為山楂餅又一定要影啦，細個時呢個即係一定係即係成日食嘅零食啦，咁樣。咁 開頭 get one free。 係開頭其實諗住影山楂餅好似飛碟咁，因為山楂餅圓形啦，似飛碟啦，但係又好難做到飛碟嗰種動感啊。咁啊呢個時候我就咧好多時我就望住我即係身旁嗰啲 LEGO 嗰扎 LEGO， 突然間見到 Iron Man 同美國隊長，咦？美國隊長個盾紅色底喎，咁突然間諗起，咦？靈機一觸。整啲盾牌都好喎，咁於是乎就諗起呢個 idea， 因為我又睇過 Marvel 電影啊，知即係美國隊長個盾牌係啊， 係啊 ，Iron Man 個老豆整嘅 ，Iron Man 個老豆整嘅，係啊，咁所以就整咗呢個場景出嚟咯。 嗱，咁呢張相啦，小弟有一個意見啦，睇下之後你再整多次啦，就係嗰位女子啊，用阿 Pepper 可能會好啲，Iron Man 個 呢個 係 啊，係㗎， 呢個 Pepper 係，因為我係買咗 set 嘅。 唔知道不是但 Pepper 應該是肉色面的，因為那些有 license 的 啊，我記得我記得點解咧？我就想，我因為始終我影呢個，我中意用肉色嘅，唔係我中意用黃色嘅。 哦，我明白 、我唔記得頭髮係咪添，但個身肯定係。 我冇記錯頭髮，頭髮係呢只。其實 LEGO 就係出咗隻 Pepper 嘅， 係啊，所以你講得啱，因為我又冇遺意喎，我就冇用翻肉色，因為我唔係好中意肉色啊。 我因為始終 logo 係始終都係黃色啊嘛，有標誌性一啲啊嘛， 因為佢有 license 少啲就、 哦、不過如果 logo 唔係係啊，你 logo 唔係咧，一睇就知 道。哦 ，logo 少少我好似，哇！你咁樣講俾人揼嘅，好咁啊！繼續下一組，我哋做咁多，喂呢、這個。其实张张都要讲，喂，呢个我想问一下，系呢、這个我就真系未见过，就以前。 你讲系个咩？ 嗰、那个嗰两个绿色。 哦，呢、這个草蜢啦， 草蜢， 草蜢啦，织草蜢，因为都系其实以前就成日喺街度见到人织草蜢嘅、嗯，用啲草咧，干草去织一啲干嘅竹叶啊，咁织啲草蜢啊，即系以前就成日都有得卖嘅。咁啊咁啱我行 Inspon 行一落街，见到有个婆婆。喺度織啲草蜢，於是乎我問佢買咗兩買咗一隻，佢就送一隻俾我。咁、於是翻去啊，因為我當時未諗到點整點影嘅，但係咁有特色嘅嘢，咁啊買咗先啦，唔係成日見到噶嘛。咁諗諗下，咦，佢都幾似一隻怪獸喎。咁突然間靈機一觸，就似因為 Star Wars 咁啲白兵成日騎啲怪獸噶嘛。 系，同埋 呢个画面啊！ 正想讲就系、是、我谂，因为呢个应该系你第一次用 Star Wars 嘅人仔。 系啊，呢一次系啊。 同埋即系呢度要讲一讲先，咁呢两只草蜢仔咧，即系大家唔好以为呢啲嘢会传承到落去，其实好多嘢断咗就冇。 冇错， 系啊，真嘅。好哇，咁啊要睇下快去多一两张，因为时间都差唔多啦。 系， 系咯，咁啊下继续落， 再落去啦， 系咯。這個是不是最後一張， 或者講缽仔糕啦，講埋最後一張缽仔糕啦， 繼續落啊！係呢、這個五角形嘢食，喂呢、這個真係 酒， 係紅酒，哎波冇時間，穿沙出，喂，呢、這個係咪缽仔糕？呢、這個唔 係，呢、這個唔係桂花糕， 桂花糕係， 呢、這個就最新影嗰張啦，即係最後呢輯相最後一張啦。咁缽仔糕，缽仔糕又係我好中意食，亦都係好有香港特色嘅，所以一定要影嘅。咁但係咧就 一隻白色嘅一缽仔糕， 白色係啊，咁我中意食黃色，所以我影黃色。 黃色係甜啲定 甜啲嘅？應該甜啲嘅係啊。咁啊，咁缽仔糕我就想影啦，但係又揾極都揾唔到，揾極揾唔到靚嘅，周街都有得賣。咁但係咧，你話好 外形，哦，原來有分靚， 個外形啊，因為始終你買翻嚟咧。你有啲崩啊，啲角咁。 哦，我肯定嗰阵买咗90几个。 冇买到，买咗一次咯，但系发觉唔得。咁啊，后屘咧把心一横咧，就自己整。 我、哦、你自己整啊？ 自己整啊！网上搵嗰啲食谱去整啊！ 哇！喂，有冇攞上嚟啊？喂， 冇 啊！喂，下次啊， 下次 揸过两只。 咁我就托咗朋友即系有个朋友咧，佢就帮我买咗啲缽仔。 系。 咁我自己网上搵啲食谱咧，自己买啲材料翻嚟整缽仔糕。 哇！真系。 咁啊，老婆都赞好食。 喂， 咁其实影呢辑相有个 side effect 嘅，即系个咁啊，而家都真系可能往后继续影咧，就继续影香港食。 会唔会迟啲自己整埋啲鱼蛋啊、牛杂啊？ 其实唔系，其实头先啲咖喱鱼蛋都系自己整。 我自己整啊？ 系啊，不过就唔难啦，都系捞啲咖喱汁嘅啫咁样。 唉，喂，咁啊，嗱，其实时间爆晒嘅，但系就即系非常多谢阿 Rick 上嚟，即系做一集嘉宾啦。咁就希望下次可以再请你上嚟啦， 系、okay, 咯。 咁就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 好，拜拜。